Hello，大家晚上好，听得到我声音吗？Hello，Jonathan， 可以听到， 听 好，谢谢。 到。 啊，麻烦大家静音哈，我们现在开始上课哦。那个，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维摩诘经的课。我们上次金刚经上完，休息了2周啊，我也没闲着，因为这个经实在太长了，所以我利用这2个礼拜有稍微做一点复习啊，那个。我看了一下，我们大概线上线下报名的大概有快200人，这个这很棒啊，这个大法可以大家这样子共修，我想能量会很强。那个一直有同学问我说，哎，奇怪，为什么我们《金刚经》上到一半啊，就开始怎么插播这个《维摩诘经》啊？其实这个。《金刚经》反而是插播的，是我们是这样子啊，我们课程安排原来啊，我们这个上海这个班，我们上《楞严经》，那么《楞严经》上也一起上这个《六祖坛经》哦，那么前几个月《六祖坛经》结束了，我们就说好，哎，我们下一个啊就要开始这个上《维摩诘经》啊，那么但是新经上完以后啊，那个同学们说，哎，想听听《金刚经》，所以我们就休息了一下。我们说好，那休息2个月，我们来上个《金刚经》。所以其实《金刚经》是插播的。那么现在《金刚经》上完了，我们就回过头来上《维摩诘经》啊，开始我们原来就计划要上的《维摩诘经》。《维摩诘经》啊。为什么会选这部经啊？其实很大一个原因啊，就是说，我们上了这个心经啊、金刚经啊、这个楞严经等等啊，这个维摩诘经啊，是一个比较不同的一个经文哦，它是比较有趣，是有故事性的哦，所以那个很适合各种不同程度的人来上这个课程，但是，它法义其实很深哦，所以如果啊，我们已经学了好几年，大家共修好几年，这个已经学了哇，《心经》《金刚经》《楞严经》也学过，尤其是你已经我们花了2年的时间参《六祖坛经》哇，如果这些你都已经有基础，那你能这个《维摩诘经》会听得很过瘾。哦，你会哇大赞，到中间你会真的是随喜赞叹，这些菩萨们的对话太犀利了。如果啊，你楞严经没有基础啊，这个，但是你如果金刚经已经上完了，哎，那你还是会有很有感觉，因为你会发现，哎，这个维摩诘经里面所讲的这个道理啊，啊，跟金刚经里面好契合啊，所以你就会随着你学维摩诘经，它会帮助你。更加理解《金刚经》到底在讲什么？那我知道这边好多同学啊，这个初学，那么《金刚经》啊，只学了第一期的课，前面的八品，但是也没关系，前面的八品其实《金刚经》啊，那所有最重要的法义，我们都讲解完毕了。那大乘佛教的精神，其实我们都讲解完毕了。你只要那八品把它复习啊，多多听几遍，复习熟了。我相信维摩诘经，你还是可以跟得上，啊，可能很深的地方，你需要参一下，但是大致上来讲，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啊。那么有些地方呢，你说，哎，可能听不懂，但是也无所谓，因为维摩诘经啊，除了是一部很棒的经典，那么它也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文学作品。所以其实很多人他并不见得是佛教徒，但是很多人念过维摩诘经，把它当做一个非常优秀的文学作品来欣赏也是可以的啊。那么我们现在课程的安排啊，暂定啊，就是每周一晚上9点，我们也不要上太久，我们就上45分钟，因为每个礼拜上嘛，我们所以不要这个太紧张啊，很轻松的让晚上大家吃完饭，哎，休息一下，可以听听经，然后之后可以去休息睡觉等等啊。那我们就上45分钟，那么以后啊，每一次的录音，我们会在课程完了以后，我就请 Linda 就把当天的录音发给大家在大群上面，因为那个 offline 如果要我发，我觉得那个人数太多了，我们就直接发大群。我想如果每一次只是发那一集，应该还可以啦。哦，不是那像以前那样整个这样发出来，我觉得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那么 我看看还有什么啊，这个大概先做这样子的介绍。这个我刚刚啊在上课之前呢、啊，有发了一个地图给大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因为这部经文啊，我们把这个地图啊，先准备在旁边。这样好了，我们这个地图，这个地图等会儿再用。我们先把这个继续稍微做一些课程的讲解，我们就开始讲这个经文了啊。那个维摩诘经啊，大家知不知道它是禅宗七经之一？哦，这也是另外一个原因，我们会开始讲维摩诘经，因为我们这一连串的课程这么多年来啊，是以禅宗为主。那么禅宗的课程有哪一些呢？给大家复习一下，《金刚经》啊、哦，大家都熟悉的，那么很多人上了好几次，那么我们刚刚才上完第一期，还有呢，《心经》啊、哦，这个我们每个人都上过了，再来呢。六祖坛经、哦、今年初才把它结束掉，还有楞严经，我们大家现在正在学习，再来呢就是这部维摩诘经、哦、也是一部大经，还有两部经，禅宗七经，一个是圆觉经，另外一个是楞伽经，这些啊我们慢慢慢慢未来的几年，我们希望、哦、我们都有机会一起共修把它给学完。好，这是禅宗七经之一，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选这个维摩诘经啊，当做现在的这个课程。好，那么唐代啊，有一本典籍叫做《开元释教录》啊，这个典籍大家可能没有听过，但是不重要。这个典籍啊，有记录，有很清楚的记载啊，就根据这个《开元释教录》的记载啊，这个维摩诘经啊。这个在唐代的时候啊，一共有七个汉译的版本，就是它原文是梵文嘛。那么在唐代啊，当时唐代的这个正统的典籍记录有七个汉译的版本。那么最早的呢是始于东汉，所以你看东汉是很早之前啊。为什么会讲这件事情啊？就是说你知道说东汉的时候啊，就已经有了维摩诘经的这个中文翻译，所以也就是说，其实在佛教刚刚传入中国没有很久，维摩诘经啊，这个翻译就已经存在了。所以维摩诘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本大乘经典啊，绝对不是说是一部小经啊，或者名不见经传的，非常重要的一部经典。但是到现在啊，这七个版本的翻译啊，汉字的翻译啊，到现在只剩下三部。要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背景啊，所以剩下三部啊，哪三部呢？第一个版本啊，是现在比较早的一个版本，是三国时代那个吴国啊，有一个法师啊，叫做支谦。支就是支持的支，谦是谦虚的谦，他所翻译出来的维摩诘经、哦、这个算是应该是最早的版本。那第二个呢，就是大家都知道非常有名的一位大家、哦、就是我们的这个鸠摩罗什先生、哦、翻译的这个维摩诘所说经、哦、这个应该是现在、啊、最流行的一个版本，也是我们这一次上课会用到的这个版本啊，鸠摩罗什先生翻译的。那么还有第三版啊，目前留下来的啊，也是鼎鼎大名啊，这个中国非常伟大的一个这个僧人啊，叫做大家都知道玄奘啊，玄奘也翻译了维摩诘经。那么他把维摩诘经的这个经文啊，翻成说无垢称经。等一下我们这个会稍微介绍一下维摩诘经的经文，我们就再多讲细节，不过至少知道说哎，现在仅存的、啊、有这三部 三个不同的版本啊。那么维摩诘经啊，除了翻译成这个中文啊 汉字，还翻译成有藏文的版本。那藏文的版本呢，现在是留在西藏啊，这个就是一开始就是在西藏被找到的。但是啊，大家知道这个佛经啊，都是从这个梵文翻过来的。如果没有原文啊，其实对于我们的研读啊，会有困难度。为什么呢？因为各个大家啊，这些古时候的这些。这怎么大家啊，你说大家这个很伟大的这些翻译的人啊，他们翻译的这个文字啊，其实出入蛮大的。 哦，所以有的啊是说，哎，出入有出入，甚至有些地方你会发现，哎，怎么翻译出来那个文字啊，刚好相反呢，好像意思完全是相反的。所以后世的人呢，如果没有这个原文的参考啊，其实学习这些古代的这个印度的这个经典啊，尤其大乘经典，真的是有困难度。所以啊，这个问题啊，到1999年的7月30号。哦，就有一个非常好的消息，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那个西藏的布达拉宫啊，他们在做那个佛教经典整理的时候，哦，在1999年竟然找到了《圆觉经》的梵文原版，居然在那个西藏的布达拉宫里面，哇，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因为你有了这个原版啊，你就真正能够都不用也不用再 argue right， 你就是去参照原版到底是什么意思。清清楚楚，一目了然，所以这件事情对于整个这个维摩诘经的，我们说是研究啊，有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突破啊。那么到2004年的时候啊，有日本的这个学者，那就完成了梵文、汉文跟藏文的这个对照版本。哇，有了这个啊，后来的再开始研究维摩诘经啊，就非常的有力道。哦，这个成果非常的好。那么我自己啊，因为现在坊间啊，就是讲维摩诘经的人啊，实在不多，那法师很少。你去找资料啊，找不到什么。真的，我自己看了这么多，也没看到哪一个法师，我觉得讲的说是特别好，一定要介绍给大家。那我之前呢，有说有一位道元法师啊，他的可以当做参考，因为他里面有很多这个如果你很有兴趣对佛学，他里面有很多的资料啊，你可以看。但是对于经文这个法义的解释啊，那么你也只能当做参考，不能完全的参照里面的解释啊，你只能当做参考。那么还有一个，我之前在我们有些同学说，哎呀，学维摩诘经，我说这个讲杨宗萨清泽仁波切啊，他有写了一个注释，但是那个仁波切所写的注释写的当然很赞，可是你必须已经对这个维摩诘经要有了解了，你才有办法看得懂宗萨清泽仁波切他所写的书啊。那个就是说，纯粹在欣赏的角度，那你有办法去看懂他那个注释。如果你没有基础啊，你没有办法，那你就没有办法真的去享受啊，能够真的 enjoy 这个，或者去真的能够欣赏仁波切所写的这个注释啊。所以，那么我就想说，哎呀，这个怎么办啊？我今天要上这个课，那必须啊要能够准备的好嘛。那么后来啊，我就觉得运气很好，那么发现这个北京啊，之前我跟他的课，这个于小飞教授，哎，他还讲了这个维摩诘经啊，很赞。为什么呢？因为在上《金刚经》的时候，我有跟大家提嘛，那个于教授为了要把佛经学好，就去学了梵文，所以啊，他在讲这个维摩诘经的时候啊，他呀是以鸠摩罗什的翻译为准啊，但是里面有一些就是说这个鸠摩罗什先生有些地方翻译的比较难懂啊，或者说是比较有争议的一些地方啊，那么于教授呢就配上了这个梵文跟玄奘的翻译，哇，那这样子一比较之后呢，就非常的清楚。所以整个我们这个原这个 sorry 这个维摩诘经的法义啊，就应该是非常清楚了啊。所以我啊，大概就是以于教授所讲解的课程为基础，那么会再多做比较细节的解释啊。大家但是如果有什么需要更多的参考，也可以看看道元法师的注释。好，那接下来啊，我们稍微介绍一下这个经名啊。这个每一个经的名字很重要啊，以前上心经、金刚经啊，这个楞严经都一样，必须把这个经名啊稍微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经名啊，维摩诘所说经啊，其实它就是，如果你看鸠摩罗什的翻译，它直接就是把这个维摩诘先生啊，这个居士的印度，他的这个印度名字啊，直接就音翻翻过来的。他呀，这个中他的梵文名字啊，叫做 Vimala Girdi， 那么他的 Vimala Girdi 是两个音啊组在一起， 所以他这个 Vima 就把它翻成维摩，那么 Girdi 呢就翻成把取这个节，所以就变成维摩节、哦、这维摩节经啊，维摩节所说经是这么出来的。但是这个 Vimala 啊，这个印度啊，这个梵文其实它是有意思的，这个 Mala 就是污垢啊，那么 Vimala 呢就是没有污垢。这 Gildi 呢是说、哎、这是一个非常有荣誉的一个称呼啊，一个美誉啊，一个很好的一个名称，所以它就是没有污垢的这样子的一个名称。所以如果你去看这个玄奘的翻译，他就是说这个无垢称啊，说无垢称经，其实就是在讲维摩诘先生这个居士啊，其实你看他的名字你就知道、哦、原来他是一个没有污垢没有染污。那污垢是什么？不是说他身体脏不洗澡啊，是说他没有烦恼哦，这个没有这所有人世间的这个纠缠啊、烦恼啊、障碍等等啊，一个非常非常清净的一个大菩萨。那么维摩诘啊，这个居士啊，我们等一下会再多做一些介绍，因为这是整个经文的灵魂人物，我们都会稍微再多做一点介绍啊。那么在这边讲所说经啊，这个经我们是不是以前讲过，能够称之为佛经啊，要有符合以下两种情况之一。第一个就是佛说法哦，这个很容易就理解，佛的讲经说法就是被弟子结集起来叫做经啊、哦。还有另外一种呢，另外一种是这个佛的弟子或者有一些大菩萨他们中间的对话或者在讲法，但是佛陀认可了做印证了啊、哦，说可以没问题，这个讲得很好，那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也等同佛在说法，所以也是可以称之为经。那么你看我们这个维摩诘所说经啊，就是这个以维摩诘居士啊这个大菩萨讲法为这个基础啊，中心思想，那么佛陀最后认可，所以这整部经叫做维摩诘所说经啊，是这么来的。那么这个经啊一共有14品啊、我们稍微要做一些介绍，因为大家对这个经啊不熟悉，那么但是它非常的有趣，我们先做一些介绍之后我们就开始啊真的逐字逐句来讲这个经文。这个经呢一共有14品，也是一样像我们以前所说的，也是分成序分、正宗分还有流通分。这个第一品啊就是这个序分，老实说啊这个第一品啊就比较平淡啊、我们呢会花个这个两堂课的时间啊把第一品啊这个讲过去。那么我自己个人认为啊，它从第二品开始，第二品啊到第12品是正宗分啊、哦、这个比较精彩的内容就出来了。那么第一品啊其实在讲什么，第一品它就是说哎佛陀在这法会当中啊，那么发生了一些事情。其实第一品蛮长的，它不像《金刚经》那么一句话就带过去了，那么它整个第一品挺长的，如果你翻一下讲整个法会发生的事情啊，就有一群这个长者子啊在给佛献这个反正在献怎么讲献供养啊，那中间有一些讲法的事情，佛也在讲法，但是呢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居士啊叫维摩诘先生生病了，他没有来参加法会，他在家休养、哦、就到第二品啊，这个正宗分就开始了，就介绍维摩诘居士，所以我们的那个主角、哦、到了第二品才出来、哦、就介绍维摩诘居士，他生病啊，这个经常视线生病的样子。这个维摩诘居士啊，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人物，他是一个大菩萨，他还不是，他是菩萨摩诃萨。还不是小菩萨，他是等觉菩萨，就是明心见性，还不止明心见性，他就是等觉。等觉什么意思？就是说基本上他的功德这各方面智慧就等同于佛了，只是他还没有那个机缘啊，跟所有的因缘还没具足，还没有示现成佛、哦、所以基本上是这么样的一个菩萨摩诃萨，这样一个大菩萨。他呀很有趣的一个背景啊，是富可敌国，非常非常非常有钱、哦、就是我们现在所 讲的这个，如果用这个当地的说，哇，这是一个当地的这个土豪啊，非常有钱哦。我记得以前我们在香港说什么太平绅士啊，可能有点类似这样，可是非常有学问，又有钱又有学问哦，得到所有人的敬仰的这么样的一个人物啊，维摩诘居士。但是经常视线生病，那么到后面呢，也会开始解释为什么他老是视线一个生病的样子。那么他生病了，没有去参加法会啊，所以他就心念就想说，哎呀，这个佛陀啊，他们在参加法会，那怎么没有人来看我呢？我生病躺在床上啊。这个维摩诘的心念动了以后啊，佛陀就感知到，所以呢，就要派啊这个法会当场的这些弟子啊，就要去给维摩诘先生叫去探病啊。哦，就佛陀就找了他这个弟子啊，结果十个弟子啊，佛有十大弟子啊，就是跟在他旁边的这些出家比丘，这些大比丘啊，十大弟子每一个找，没有一个人敢过去这个去探望维摩诘先生。那每一个人啊都讲了一段故事，就是当初啊跟维摩诘先生呢也交过手啊，每一个人都被 K， 而且呢都是到最后哑口无言，什么话讲不出来，那没有人敢去见这个维摩诘先生啊，十大弟子没人敢去啊，那个包括须菩提啊，舍利弗、须菩提这些都问了，没一个敢去，那怎么办呢？后来就找菩萨，大菩萨，那大菩萨总可以去吧啊，找了四个菩萨也是没人敢去，连这个弥勒菩萨都找了，也不敢过去，也是都跟他交了手，说这个维摩诘先生，哇，这个太厉害了，太难搞了，没有办法跟他对话，不敢过去啊。又每一个菩萨也是各自讲了当初跟维摩诘先生交手的事情。好啦，那怎么办呢？这个弟子也不敢去啊，这个比丘也不敢去啊，这个菩萨也不敢去，那没办法，最后文殊师利。这个文殊菩萨出来了，文殊师利法王子出来啊，就我们讲文殊菩萨，文殊菩萨说，哎，真的是这个维摩诘居士啊，真的厉害，只是很难搞定啊，跟他对话是不容易的，但是没办法，那我啊就愿意代替佛啊，这个去跟维摩诘居士探病啊。这个那么大家一听，哇，这文殊菩萨要出手了，那这两个大菩萨都是辩才无碍啊，这个当时的人每一个人都知道，哇，这一听所有的人啊，一堆啦，没有所有的人，就一大堆人呢就跟着文殊菩萨就去跟这个维摩诘先生到维摩诘先生家去探病。哇，这个从第五品开始啊，这个真的是高手过招啊。这个第三品就是在讲这些找了十大弟子每一个人敢去，那第四品呢就讲说找了这些菩萨也没人敢去，到了第五品就是真正高潮的地方，文殊菩萨跟维摩诘居士过招，从第五品到第十二品，那么中间啊也有很多这个显神通啊，那么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菩萨啊，还有这个甚至是其他净土里面的一个佛啊菩萨都有来回回的啊，这中间发生很多很精彩的故事，从第五品到第十二品啊，这中间高潮迭起啊，所以这整个正宗分呢是从第二到第十二，但是很精彩的地方是从第五品开始啊，那么到了第十三、十四品呢就要收尾了，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个流通分啊，就开始讲，哎，哪一些菩萨啊，哪一些护法，他们纷纷说这个一定啊要发愿，就是要护持维摩诘经啊，就是说后代的子孙如果有人愿意这个念诵，或者你愿意受持读诵，甚至当然为人演说，他说他们都会发誓发愿一定要在这边护持啊，保护这个人，保护这个法。包括谁呢？包括弥勒菩萨。那个弥勒菩萨他在最后说啊，他说，世尊，若后末世啊，如果以后有人能够受持读诵此经为他人说，当知弥勒神力之所建立。什么意思？就是只要有人啊受持读诵，在为人演说这一部维摩诘经，那就表示他在靠着我弥勒的加持 我弥勒就是在这里护持加持他，如果没有我的神力根本没办法完成这件事情。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有幸在这边共修，弥勒菩萨肯定在旁边护持在看着我们、哦、所以真的要给弥勒菩萨顶礼。等到我们看到第十三十四品的时候你就知道、哦、他发愿就是要护持这部维摩诘经。 OK， 好，大概呢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先给大家有一个大纲啊，故事的大纲。我在想啊，我们这个课大概是个，因为十四品嘛，我在想每一品大概三堂课吧，因为法义太深，我们没有办法讲啊。我们大就是讲了一个大概。我们第一次学习，我们可以先从比较简单的角度切入。那么以后有机会共修的话，我们就可以真正很深入的去讲维摩诘经。所以我说啊，大概是抓一年的时间。哦、每一品如果你抓个三堂课再休息一下什么的，大概就是一年的时间，希望能够我们一起完成这个维摩诘经的共修、哦、好，大概到这边、哦、我们就把经文拿出来了。我们没有什么特别的指定教材、哦、就是一本维摩诘经的经文，所以我们就从第一品的这个佛果品开始吧。啊、哦，那么我把书拿出来，好，我们就开始了。佛果品第一呀、啊，如是我闻，一时佛在毗耶离安罗树园，与大比丘众八千人聚，菩萨三万二千。啊、哦，这个地方啊，如是我闻啊，这个一时佛在哪里啊？与谁？那么怎么？在某个地方在与谁在这边讲法，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个通序、哦、以前讲过了，那我们细节不说。但是这边呢我们看看这个佛是在哪里，是在毗耶离城，这是一个地名、哦、里面呢这个地名里面有一个安罗树园。在那个上课之前我发了一个地图到大群里面，你们可以把它拿出来看一下。因为既然呢、啊，我们要共修一年啊，这个经，所以您至少对它这个地理位置要稍微有一些概念吧，是吧？我们呢、啊，把那个地图拿出来，我还找了半天，这个对我来讲，我觉得是也是一个比较好的，对以后我们学佛啊，学这些经文啊，我觉得你有这个地理位置的概念，其实我觉得也是很棒的啊。你看看这里面有没有一个在中间有一个毗耶离。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毗耶离，这个维摩诘经发生的地方。那有没有看到最在左边有没有一个舍卫国？舍卫国是舍卫国里面有一个起树几孤独园啊，大家还记不记得？什么地方什么法在那边讲的《金刚经》啊？还有呢？还有那个《楞严经》也是在这个舍卫国起树几孤独园啊。你看这两个点啊，我查了一下，大概好几百公里啊。那个佛陀当时啊，应该是在恒河附近，都是在那附近那个行动啊，所以他这边有几个比较重要的点啊。你看有舍卫国啊，他的这个东南方是不是左对左西右东，东南方大概几百公里吧，那个毗耶离。那毗耶离再往下面有没有看到那灵鹫山？灵鹫山是什么？灵鹫山就是我们讲那个王舍城齐敏觉山中啊，这个就是我们讲心经的地方啊。灵鹫山就是在王舍城里面哦，他那古时候名字叫齐敏觉山。再往下呢，还有一个菩提迦叶，就是佛成道的地方哦。那个你看看这几个八大圣地啊，其实就是佛教那个佛陀出生、成道、灭度，还有他。几个不同的地方讲法，包括那个鹿野苑、哦、等等。所以这个图啊可以当做参考，你就知道说哎，原来毗耶离啊是也是跟这个舍卫国还有我们几个曾经学过那个经文的地点，这样会有概念哦。这样子我们用学经啊会更清晰。那这个毗耶离啊，毗耶离大城里面有一个安罗树园，这个也是一个佛陀经常讲法的经舍、啊、在舍卫城有起树几孤独园，这边呢是安罗树园。安罗树园这个安罗树啊就是、一个水果的树啊，那个也不是芒果但类似芒果。其实应该是讲说这一个经舍啊是一个女士供养给佛陀讲法的。那么这位女士的名字 应该就是安罗、它就是有点像芒果这个一样的果实，所以后来就用这个女士的名字来命名，就是这个安罗树园、那么你看啊，这边有什么大比丘众8000人聚，所以这边呢、人很多啊，不像那个金刚经只有1200多人啊，这边是有8000人。这个8000人呢、就是在那段时期跟着佛陀啊一起住在这个精舍里面的。通常啊，这个比丘这和尚都是跟着佛旁边啊，这侍奉左右的这些弟子。那这边呢是在讲大比丘，那知道看到大比丘啊，就不是普通比丘，不是普通的和尚啊。这个大比丘以前学过啦，很多都是已经证阿罗汉的，要不呢就是说他已经回小向大，因为比丘这些和尚原来都修那个小乘法嘛，但是很多后来啊经过启发都已经开始回小，就不再修小乘，开始真正修大乘，而且功夫非常了得，那这种情况之下才能称为大比丘，有8000人。那这些大比丘呢是居民啊，就住在这个安罗树园里面。但是这个讲这个大法那还有客人啊，那么还有谁，菩萨32000。这个菩萨他平常不见得是住在那个安罗树啊，那个安罗树园啊，就不见得是跟佛陀住在一起。这个菩萨很多都是那个在家人啊，但是佛陀讲法的时候他们会过来啊，会护持。所以这个菩萨有32000。你看菩萨众是大比丘的好几倍，4倍。你看，所以他这是有一个表法的，他就是说，哎，这个这么多的菩萨众来听，所以这个维摩诘经肯定是一部大乘法门，大乘经典，绝对不是有些坊间记载说啊是这个比较初时的讲法，是这个可能小乘或者怎么样方便法，绝对不是，它肯定是了义讲实相，了义经啊，所以有菩萨32000。那么接下来的这一段经文呢，就是在赞叹或者是在形容这个菩萨的功德。这边啊，我觉得反而我们可以稍微花点时间啊去研究一下啊，他怎么去形容这些菩萨。因为我们平常就是知道菩萨啊，救苦救难的这个菩萨，就菩萨就慈悲心肠。但事实上啊，菩萨救苦救难只是菩萨很小的一部分啊，他能够匹配得上菩萨这样子一个称号啊，真的是要有非常特殊的功德，非常特殊的修行。我们现在啊，就来看看啊，他怎么去形容啊。我觉得这一段倒是可以真的仔细花点时间。他说啊，这个菩萨32000啊，是什么情况呢？众所知事，大智本行，悉皆成就。你要知道菩萨啊，一定众所知事。如果这个菩萨啊，大家都没听过，哦，没有什么名，这个一点都没有人知道他是谁，那就有问题了。因为菩萨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要出去弘法，你弘法这些人肯定要知道你是谁嘛。那你如果没有出去每天在山洞里面修行，那就肯定不是菩萨。所以你要看到这菩萨都是会很多时候在经文里面会跟着一个众所知事。其他经文我们学过其实都有，你去看那个什么阿弥陀经还是什么，其实都有。如果在讲比丘就不见得是了，因为比丘是怎么样，如果没有回小向大，他就是自己修行、外面的人不见得认得他。大智本行，本行啊，这个智慧啊，其实在真正那个我们看应该一看就是说，哎，般若智慧。但事实上啊，在那个如果你对照梵文啊，那个梵文的版本玄奘的翻译啊，他这边翻译成大神通。所以这个大智啊，其实 actually 指的是大神通。那本行呢，就是讲的是大概都可以猜得到六度、就是我们这个行六度，修行就是在做六度。所以他说啊，在大神通，当然神通你要有戒定慧，你才有办法显这种大神通啊。这个大神通不是说一般小修行所成就的这个大神通，所以有大神通肯定有大智慧，戒定慧具足，那么再加上平常的修行，完全都有成就了。那么再来呢，是说诸佛威神之所建立，为护法成，受持正法，能狮子吼，名闻十方。这个诸佛威力啊，这个威神之所建立、这个地方比较不好懂。 也是啊，如果说在这一段你去看那个梵文跟玄奘的翻译，它是翻成常所加持，哎，这样子一转你就听懂了，哦，原来这些菩萨能这么厉害，这么的功夫，这么了得，哦，这么多的功德都是在靠诸佛的神力的加持，一直在为他们加持。就算我们今天有这个机会在这边共修，也是要靠着弥勒菩萨还有其他的这些诸佛菩萨的加持，我们才有可能发生啊。所以啊，这个地方就了解了。那么为护法城受持正法，你看看这个护字啊，这个法城当然就是说为了要这个护持这个佛法。为什么用护这个字？如果今天是这个 佛法啊，你要有能够助法助持，然后呢还要有护持，所以整个佛法的这个传承啊，你要靠出家人啊，必须要靠出家人你才有办法助持，在家人没办法助持佛法，因为在家人杂事很多啊，有家人啊，又要赚钱啊，各个方面没有办法助持佛法。这边呢讲的是出家人才能助持，但可是经文这边如果是护持呢，是因为这些菩萨其实很多是在家，所以是护持佛法，他们为了要护持佛法，所以他们也是修习这些正法、哦、那么而且这个狮子吼啊，每个人啊都能够狮子吼，名闻十方。这个狮子吼你一听到这个狮子吼啊，大概经文看得多就知道，就是在讲啊这些厉害的这个诸佛菩萨们，他们讲法、啊、就像狮子啊在吼叫，狮子是什么？是万兽之王。那狮子一吼叫，所有的小动物都吓得逃跑了。所以就是说，非常有这个威力啊，而且呢是无畏的。那么所有的这些魔君啊，或者这些外道啊，听到那个菩萨讲法都躲起来了，全部都会被他降服啊。所以名闻十方，他是在用一些这些形容来告诉你这个菩萨啊。那么再来呢，是说众人不请。有而安之，少龙三宝能使不绝，降伏魔怨至诸外道。他说众人不请啊，有而安之。照理讲啊，我们要去弘，就是说正统的情况，就是弘这个菩萨弘法，要人家请法啊。因为我记得以前我跟那个我的仁波切请法的时候啊，真的是要有很多的礼数啊，你要准备贡品啊，跟他们请法，然后他允许了之后啊，选的时间啊，那个要布置场地，他们来弘法。但是呢，你看这些菩萨、啊，他说众人也不请他，他就自己过去了。那个菩萨不容易啊，这个为了要弘法哦，他要先跟你做朋友，朋友做了呢，很马吉啊、哦，跟你日夜相处，就有机会传法给你。先要做朋友，你看有啊，跟你做朋友啊，这个能够有办法啊，跟你建立关系之后啊，能够传法哦，这个菩萨不容易啊，所以少龙三宝啊，他才有办法。少龙是什么？少啊，就是继承的意思。那个龙呢，龙就是发扬光大，就是你能够继承佛法，并且能够发扬光大。那个三宝就是佛法僧。啊、就能够使之不绝，而且这些菩萨还能怎么样，能够降伏魔怨。哇，这一路弘法，外面的妖魔鬼怪、啊、各个那个不但有魔啊，还有这些外道、啊、一堆，还你看制服诸外道，很不容易的、啊、那么悉以清净，就是说这一些菩萨啊，他们的心啊，非常的清净，而且可以已经啊是永离盖禅。这个盖啊就是障碍哦，那个禅呢就是烦恼。总之啊，这边的菩萨基本上呢都是已经明心见性，所以啊，这所有世间的这些烦恼等等全部都没有了，心常安住，无碍解脱，念定总持，辩才不断。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及方便力无不具足。这边呢、啊、应该就都蛮清楚的了，看大概也不太需要解释了。不过这个总持啊，你看这个念跟定啊，当然是念力跟定力。这个总持讲一下好了，这个总持啊是梵文翻过来，那个陀罗尼大家应该都听过啊，那个梵文直接翻过来。在此处啊，这个它其实有几个不同的解释啊。 寄送这边在讲说这个总持啊，有一个什么叫做总持，有一个解释，就是说，哎，他能够对这所有的佛法的法义啊，这所有的佛经啊，他能够理解力非常强，而且能够寄送，哇，超强的寄送能力。那么他听完之后理解，就立刻可以出去说法。他说这些菩萨都有这个特质。当然你说，哎，我好像听过这个陀罗尼好像是什么咒语的意思，也没错，在这个。比如说在密宗里面，这个陀罗尼也有咒语真言的意思，但在这里是说啊，这些超强的记忆，所以才有办法辩才无碍啊。那么之后呢，他们都要行六度啊，然后你看到这个方便力很重要哦。最后这个方便力就是要能够随顺，能够度化众生。然后啊，他说这个逮无所得，不起法忍，以能随顺退转不退轮。善解法相，知众生根，盖诸大众得无所谓。这个逮字啊，是到达的意思，到达什么？无所得的境界。记不记得《心经》里面讲，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叭叭叭叭叭叭，诸佛菩萨、十方三世诸佛菩萨这些东西啊，最后就是因为达到了这个无所得的境界。什么样的情况能够达到无所得啊？就是你证悟了万法无生啊，这所有的东西都是虚妄的，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得到，最后连菩提心不可发，佛果也不可得啊，这所有一切都虚妄的，都是如梦如幻，在梦境里面。这个时候他不起法忍，什么意思？就是他证得了无生法忍，就是知道万法无生，而且他证得无生法忍。但是呢，他说什么叫不起法忍，就是根本连证得无生法忍、万法无生的这个，后来连这个念头都没有。所以这些肯定明心见性了，都不用讲了，大菩萨来的。而且他说能随顺啊，这个随顺不但要能够随顺众生，你还要能够随顺真实。随顺众生就是方便力嘛，度化众生。随顺真实呢，你不能只随顺众生啊，你要随顺真实。随顺这个真实啊，就是在讲这个你能够证得空性啊，一方面上求，一方面下化。那这个善解法相，如果你看到这个法相，第一个印象你可能会说，哦，那是不是这个诸法，所有的这个诸法的这个相用相貌啊，哦，其实啊，这个地方又是了。如果你去看梵文的解释，哦，梵文以及玄奘的翻译，他是把这个法相翻成什么呢？翻成贤德无相，妙应所应。啥意思啊？就是说其实这些菩萨了解到、善解到这个法相其实是无相，就是所有的万法根本就是空。哦，这样子讲你就完全懂了。善解法相，原来善解法相的意思是完完全全明白万法皆空的意思。所以这个地方讲的是般若智慧。再来呢，知众生根。哦，上面呢有空性，那之后呢，哇，我有这个智慧能够看到众生的根性不同，在这个平等上面见差异。啊，每个众生根性不同啊，各方面不同，所以我知道度化他们呢，要有各种不同的法门，绝对不是一条道走到底啊。八万四千种法门啊，一个众生一个根性，你就得要有这个智慧，能用众生能够接受的方法去讲法给他听。没办法，所以菩萨很不容易，大乘修行很不容易。那么盖诸大众，盖是什么？超越哦，得无所谓。这个无所谓，你看这个无所谓会经常出来，就是在讲佛的这个功德，四无畏，无所谓，就是没有任何的阻碍，没有任何的畏惧，辩才无碍，说法非常厉害，完全没有任何啦，没再怕了，就这个意思啊，因为功夫太厉害了。那么接下来呢，是功德智慧，以修其心，向好延伸，色相第一，舍诸世间所有嗜好。我们今天会稍微长一点点，因为前面讲了一堆废话，我们把这个菩萨的这一段把它上完啊。他说啊，这个菩萨的功德跟智慧啊，哦，都圆满的啊，修其心啊，那么因为啊，他这个功德智慧啊非常圆满，所以才会有这个向好延伸啊， 这个相呢就是这个32相，好呢80种好，就是在讲啊，菩萨要修100劫啊，是不是100劫要修那个相好庄严呢、啊？所以他那个色相永远是第一的、啊、非常非常的庄严，非常的干净，而且他呀是由内心的清净所显现出来这个相好，而不是靠一些华服啊、首饰啊、这些装扮啊，才有办法相好庄严啊。所以是，谭家是靠真正内心清净所展现出来的。好，接下来我们看看啊，他说这个名称高远，寓于须弥，身性坚固，犹若金刚，法宝普照，耳语甘露，于众言音，微妙第一啊，讲这个名称非常远播，高于须弥山啊。那么对于这个佛法的信心啊，当然是比金刚还要坚固。那么法宝啊，就是说他的个，就是他的这个学问啊，或者说佛学方面的素养啊，或者是功夫非常的好。那么他法音传出去啊，就好像这个太阳啊照四方，或者天降甘霖。那么每一个众生听过他的这个说法，都能够得到庇佑或者得到利益啊。那么还有一点呢，这个菩萨啊，他们的声音啊，或说法的这个，其实就是声音吧，特别美妙，并不见得应该怎么说啊，他的这个能量啊，非常的正面，所以他不管用什么样的声音讲出来，大家就是爱听。哦、每一个人的心觉得非常的安定，绝对不会说这个菩萨辩才无碍，可是口齿不清或者逻辑不清，那不行，每个人都喜欢听到他们的声音，所以这是菩萨讲法的一个特色。然后呢，再来深入缘起，断诸邪见，有无二边，无复于习、哦、这个深入缘起啊，这个其实缘起之法、哦、如果你是真正的深入啊、哦，不是在讲浅层的缘起之法，你如果真的深入，你也知道缘起性空，其实到最后就是无生。所以他在这边就是讲说，你了解到缘起性空或缘起的这个深意，它其实就是无生、哦、在这样基础下，它能够断诸邪见，有这边也没有了，无这边呢也没有了，有无二边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二缘，这个、啊、全部都没有了，这个余习就是那个习气都没有了、哦、这个就是他的这个也是在处处就是在讲的修行功夫非常了得、哦、言法无畏，由狮子吼，其所讲说乃如雷震，无有量已过量，这个无有量就是说完全没有任何的限制，已过量呢就是他已经超越了我们人啊的文字所能够，或者我们思想所能够理解所能够描述出来的一个状态，就是在讲基本上还是就是说他非常厉害啊，集众法宝如海导师，了达诸法深妙之意，善知众生往来所去，即心所行。法宝其实就是在讲这佛法各种法门啊，他这个是当然是很厉害哦，全部都学透了，所以如海导师，海导师啊，如果你去参照这个梵文啊，其实他在那个原文里面是在意思是什么呢？他讲说商队队长，哦，他们就是说那个古印度啊，如果说你要出海，在大海里面这个行船啊，这个非需要一个非常有经验的一个这个 leader 哦，能够来那个向导，要能够导方向，所以他这边的海导师其实原来是在讲商队队长或者商主，他真正名字叫商主，就是这个商队的这个主人，那个 leader， 那要对这个方向非常有概念，所以你要能够指导方向，这边就是来形容这个菩萨、哦、那你当然是需要了达所有诸法所有的法义它最深妙的地方，在这个情况之下你还得了解众生的根性，什么叫做往来所去啊？就是众生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啊？什么意思？就是在讲因果啊，他怎么会来到这一世，发生这些事情，之后会往哪里走，什么样的因，造什么样的果？哎，那个菩萨非常清楚，这些大菩萨，你还真得要有这样子的功夫，你才有办法讲的法能摄受众生，因为那个五浊恶世啊，就是我们娑婆世界的 的众生太顽强了，太顽劣了，你没有两把刷子，你是搞不定这些众生的。我们可不是在净土啊，我们这些众生可不是吃素的，所以那菩萨想要能够降服我们呢、啊，是要有，是真的是要有功夫的啊，不是随便就可以来降服我们这些五浊恶世里面顽劣众生，那不容易的啊，还得知道我们的心所行，就是我们的起心动念呢、啊，他都得知道啊，他不然他不清楚你心里在想什么，他怎么去度你，是不是？所以他说啊，他的功夫是什么？净无等等佛。自在慧，实力无畏，十八不共、啊、关闭一切诸恶趣门，而生五道一现其身。他说啊，这个他的这个这些菩萨啊，就上述这三万二千菩萨，他们的功夫啊，净就是趋近走向的意思，就是已经接近五等等佛，五等就是至高无上嘛。那么等于五等，就是基本上已经跟佛相等了。那么这种自在慧啊，这个什么实力呀、啊、四无畏、十八不共，都是在讲佛的功德。我们这边就或者菩萨的功德，我们这边就不多说。上网马上看得到。再来呢，哎，这些菩萨他虽然关闭了一切诸恶趣门呢、哦，就是说这些菩萨是肯定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他是绝对不可能落三恶道。但是为什么又说他生于五道以现其身？五道啊，是把那个那个叫什么？那个叫做阿修罗，阿修罗拿掉。阿修罗其实就并，他有很多时候就并在那个天道里面啊、哦，所以就是天道阿修罗是一道，再来呢，人、畜生、恶鬼、地狱啊、哦，全部那么又并成，就是有一共五道。那这个生啊，哎，他不是说又跑来。又被迫投胎啊！这个生在梵文里面叫做自愿生。如果你看那个梵文的原版，它上面写的是自，那个梵文的意思是自愿生。那么那个原那个余教授都会把梵文念一次，因为我那个梵文实在念不出来，所以我就不重复，但就告诉大家，那个梵文就是自愿生，也就是他倒驾慈航啦，他根本不用回来，他但他为了要度化众生，他只好回来，不是只好回来，他就发愿回来。哦、为了要度化众生，你看他说是大医王啊，善疗重病啊、哦，因病与药令得福行，很厉害的这个医生啊。那个众生都生病，众生啊心有病啊，所以啊，因为他的心啊有这个烦恼，所以心生病了、啊，那么造成后来四大身体不协调，四大这个四大不调，所以身体也生病了，所以他要这个对机说法。要针对每个众生的问题，要讲不同的法，那药到病除啊，所以是大医王，无量功德皆成就，无量佛土皆严净，其见闻者无不蒙益，诸有所作亦不唐捐呐、啊。这个地方很清楚，亦不唐捐是什么意思？就是他的这些所下的这些功夫啊，也不会白费啊。如是一切功德悉皆具足，接下来。就举了一些菩萨当作代表，来代表这三万两千菩萨。那么我们把这个菩萨的名号、啊、今天念一遍，那么请大家核实啊。其名曰等观菩萨，不等观菩萨，等不等观菩萨，定自在王菩萨，法自在王菩萨，法相菩萨，光相菩萨，光严菩萨，大严菩萨，宝积菩萨。辩机菩萨、保守菩萨、保应守菩萨、常举守菩萨、常下守菩萨、常惨菩萨，这个惨字不是说菩萨很悲惨，这个惨字是大悲心的意思、啊、就是这个菩萨常永远的这个大慈大悲度化众生、啊、常惨菩萨、喜根菩萨、喜王菩萨、辩音菩萨、虚空藏菩萨、直宝具菩萨、宝永菩萨、宝剑菩萨、地王菩萨、明王菩萨、无缘观菩萨、慧积菩萨、宝胜菩萨、天王菩萨、坏魔菩萨、殿德菩萨、自在王菩萨、功德相严菩萨、狮子吼菩萨、雷音菩萨、山象吉音菩萨、香象菩萨、白香象菩萨、常精进菩萨、不休息菩萨、妙声菩萨、华严菩萨、观世音菩萨、德大士菩萨、梵网菩萨、宝藏菩萨、无胜菩萨、沿途菩萨、经济菩萨、 诸暨菩萨、弥勒菩萨、文殊师利、法王子菩萨。好，看看今天是不是先停在这里啊？如是等三万二千人哦，还有一小段，我们今天把它讲完好了啊，这样子可以有个段落。复有万梵王天师，梵天王师器等，从于四天下来诣佛所而为听法；复有万二千天地，亦从于四天下来再会坐。啊，刚刚讲完的呢是这个三万二千菩萨啊，以及菩萨的功德。那除了菩萨，还有其他的客人啊，还有谁呀、啊？还有这个天王，那个一万啊，上万，这个万字代表一万人这么多啊的梵天王啊，梵天王就在初禅天啊，各个梵天王都跑来了。那个师器啊，就是梵天王的名字，就是梵天王的意思，跑来这边听法。还有一万两千的天地。啊，也是地势天王啊，也跑来这边听法。还有呢，并于大威力诸天龙神夜叉钱达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侯罗伽悉来会坐。这边是谁啊？讲的是天龙八部，就是这些天神护法门啊。这个钱达婆啊，是这个月神。阿修罗大家听过，那个迦楼罗呢是金翅神鸟。这个就是反正都是一些天神啊，紧那罗呢是马头人身的那个歌神啊，再来呢是有这个摩诃罗伽大蟒神，这些天龙八部，其实他们原来啊有一些都是一些这个有些是魔还什么的，但是被佛陀降服了，那么后来就皈依佛陀，最后都变成这些大护法天龙八部啊，他们也跑来赶快跑来听法。还有啊，再来呢诸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俱来会坐啊，这个是和尚啊，这个是阿尼，然后呢，这个是出家众啊，再来呢是在家众，优婆塞是男居士，还有优婆夷是女居士也跑来了啊。彼时佛与无量百千之众恭敬围绕而为说法，譬如须弥山王显于大海，安处众宝狮子之座，必于一切诸来大众。哦，这个时候就是说，你看这所有的来宾啊，除了原来住在这个园子里面的这些出家人，哇，来了这么多的客人、菩萨、天神，那么护法啊、人、出家人、在家人等等，那么都围绕着佛陀，你就可以去想象现在这个场面啊。他说佛陀在这中间，就好像须弥山啊，这个比喻佛陀像须弥山这么高啊，那么。外面这群人呢显于大海啊，那么佛陀坐在他的狮子座当中啊，那么他就说发光，什么东西蔽于一切诸大众，什么东西蔽啊，罩住了，就是佛陀所发的这个光。在梵文的版本里面，玄奘翻译是显耀微光蔽诸大众，所以就是有光在这个地方遮蔽了大众啊。那么再来啊，就讲说接下来啊，我们就下一堂课再说。这个尔时啊，就来了一个长者子啊，长者子是什么？富二代。现在所讲的一个富二代，他们有一群人啊，就拿了这个宝盖要给佛陀献这个贡品啊，就供养佛陀。那么下面呢、啊、就开始比较有趣的故事就开始了。那么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为止啊，稍微 warm up 一下，大家对于这个故事啊稍微熟悉一点。我想我们下一堂课开始就会进入状况。OK， 不知道这样子的上课方式可不可以？大家可以给我 feedback 啊，如果觉得行，我们以后就照这样子继续往下讲。好，今天我们就先到这边，有没有问题或者有没有要做 sharing 的？好，没有的话我们就一起回向咯。 OK， 回向文准备好，大家一起合十，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普愿净法界沉溺诸有情，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悉消除。 世世常行菩萨道。谢谢大家，阿弥陀佛，晚安。那我们下周一晚上九点再见，拜拜拜拜。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老师老师， 谢谢老师，晚安。 谢谢老师， 谢谢， 晚安，谢谢， 谢谢老师。呵呵。